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有联系的相声作品，有的呢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版本，有的是相声姊妹篇，还有的呢是新老两相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新老两版相声我爱乒乓球。前两天呢，我们基本是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先听老作品传统活，然后呢再听年轻演员表演的新版本。今天我们倒个个，哎，上半时段先来听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两位合作的我爱乒乓球，然后呢我们再听半个多世纪前的珍贵录音，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我爱乒乓球。先来听听年轻人的力作，请出大逗相声的董建春、李丁。 通过刚才放的这段录音 啊， 您听得出来？ 听出什么呀？ 这是常先生一段60年代初期的作品，叫做《我爱乒乓球》。 是这段，这段听的可能不多。 哎，为什么呢？ 嗯， 在当时那个年代，特别有时代感。 没错， 当时啊，咱们中国可以说是乒乓球热。 哎，有。 1961年， 嗯， 北京工人体育馆刚刚建成。 哦，那个时候， 咱们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 是啊，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就在工体。 哎， 嗯， 当时这场比赛， 嗯， 咱们中国队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这为什么呀？ 因为在2年前， 嗯， 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 嗯嗯， 容嬷嬷一举夺得了男单冠军。这个男单冠军，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第一次， 不是不是，那个。你这信息量太大了，有点理解不了。谁夺得男单冠军？ 容嬷嬷。 容嬷嬷？怎么还有容嬷嬷呢？ 还有小燕子呢？ 还有五阿哥呢？ 还有紫薇呢？ 还有尔康呢？ 哎，你真像啊！ 我夸你呢，是吗？我。怎么还有容嬷嬷的事儿呢？ 不是一个男单的选手吗？乒乓球运动员。 不叫容嬷嬷。 叫什么？ 那叫容国团。 哎，这个容团团夺得了男单冠军之后啊， 他这名字那么肉头，你听着呢。 第一回啊， 容国团， 这名字太难记了。这个人可以说是乒坛的一个天才。 是啊， 天才少年。 哦， 球风犀利。 啊， 这两年的时间， 嗯， 咱们中国队。又涌现出来一批青年才俊， 没错， 优秀的运动员， 而且很好的准备了两年， 大伙儿积极备战。 嗯， 两年之后，咱们中国又是东道主， 哎， 这回比赛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有信心。 常先生在当初他那个节目当中 啊， 还特别的提到了61年世锦赛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什么片段？ 男团决赛， 嗯，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哦， 首先代表 男团第一个出战的是一位小将，叫徐什么生，徐什么生来着？ 银 啊， 徐银生，李银飞的银 啊，徐银生。 对呀、啊， 和日本队当时有一个名将叫星野， 没错。 第一场比赛， 哎，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在这个比赛最后 啊， 最关键决胜球的阶段， 嗯嗯， 徐银生啊，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怎么了？ 一拍一拍接着一拍， 嗯嗯， 连扣着星野11拍。 嘿， 星爷也不含糊， 怎么了？ 一拍一拍接一拍， 嗯， 是招架的11拍， 太任性了。 后来， 嗯， 徐云生在第12拍的时候， 嗯， 一举拿下了比赛， 这连扣12拍 战胜了星爷， 是 帮咱们中国队拔得头筹。 现在网上还有这段视频呢， 啊，就是那个特别珍贵的 连扣12拍， 当时记录的这么一个视频。 哎， 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叫金陵12拍嘛，对不对？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说的就是这个刘老啊跟着一帮女眷在大观园里边打乒乓球的故事。 怎么又多出一个刘老了呢？ 你不说金陵十二拍吗？ 不是叫金陵十二拍吗？ 连扣十二拍啊。 那这金陵呢？ 没有金陵的事儿 啊。 金陵是红楼梦的故事。哎， 金陵十二拍， 对， 那这十二拍呢？ 十二拍就十二拍是这连扣吗？ 连扣十二拍， 哎， 帮助中国队啊， 嗯嗯， 拔得头筹。 是， 到后来这些小姑娘们不是小伙子们呀， 你赶紧从大观园里边出来。 小伙子们 啊， 运动员非常的给力 哦， 哎，非常的争气， 是 一举夺得了男团的冠军， 嘿， 捧起了撕吧撕吧卫鹰杯。奖杯啊，来之不易。之前没有夺到，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豁不出去。那奖杯就这么残忍是吗？ 撕吧撕吧， 没有，不是 捧起来那个照相， 捧不起来，捧不起来，啊、这叫撕为撕林杯， 怎么撕都一样， 不一样 啊。那到底撕不撕？ 不撕啊！ 啊，这个不撕林杯啊，捧完了之后 不撕就不撕林杯啊！ 啊， 那前面的 不撕， 不是得有一个第一个字是撕啊？撕为撕林杯吗？ 撕不撕啊？ 不撕啊！ 叫什么名字呀？ 撕为撕林杯吗？ 不撕你撕它干什么呀？ 不撕啊！撕为撕林杯能不能说？ 好，记住了，撕为撕林杯。哎，我接着给大伙讲啊。然后呢？ 那个，要不然然后我讲吧。您这记得也太……我昨天晚上不是把词儿给你了吗？ 我这脑子里这么多记忆，这么多知识还没说呢。 您那知识全都纠结到一起了，您的。 行。这段历史啊，我也讲完了。哎，就是61年这段事， 可算讲完了。 哎，反正我也讲完了。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从61年， 嗯， 61年我看啊是这个3项冠军， 没错， 一个男单， 嗯， 一个女单， 嗯， 一个男团。 哎，是，而且还夺得了好多银牌和铜牌。 没错、嗯，咱们中国的乒乓球队 啊， 开始走向了 啊 长达500年的辉煌。这个辉煌啊可以说是世界。 大哥 现在世界。 大哥梦呢睡着了是吗？你 怎么了？ 长达500年的辉煌，您的意思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跟着郑和一块出去的？打明朝那会儿就辉煌了是吗？ 对啊。不是，怎么了？500年啊， 61年到现在一共才50多年，500年受得了吗？ 我的意思是啊，往后还能再辉煌450年。 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辉煌的长一些， 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的辉煌下去。 此处应该有掌声。 哎，说这个意思，嗯，对不对？ 嗯， 现在乒乓球越走越好了。 是， 而且乒乓球也是咱们的国球，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哦， 经常的， 嗯， 小区里头， 嗯， 健身房 是 活动中心， 嗯， 都能看见好几个乒乓球案子。早上起来， 嗯， 咱们这小区门口经常能看见， 嗯， 两老头老太太 是 拿着乒乓球拍出去打球的这场景， 就有这场景， 你见过没有？ 我见过呀， 一般 这场景一般是这样。 哎， 哟，董婶儿， 哟，李婶儿， 还这么早就来打球来了？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 啊， 一天我不打两拍儿，我就浑身难受。 是啊，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 啊， 每天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我都爱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嘿嘿，您看看。哎，董事长，您昨儿那球打出来可真漂亮 啊！ 哎，打出来这球，那球这么着就出来了，就。 嘿，你打也不错呀， 是吗？ 你为了救我打出那球，你身子都横着出来了。 董事长，董事长， 哎， 我看您这乒乓球拍可真不错。 哎，这乒乓球拍太好了 啊！ 昨天我儿子刚给我买的，红双喜牌的，这边红这边黑，打起来手感特别的好。 嘿，您 哎，还有这鞋呢，我专门为打乒乓球买的。 哦， 怎么样？ 那您这真豁得出去。 你瞧瞧， 董事长，那咱少废话了，咱今儿再比比。 咱来来， 走你。 哎，就是这样， 还真是。 大概啊，这个咱们也可能见到过这种场景。 嗯 哎，这个上岁数人也好健身嘛。 不是，那大家都喜欢打乒乓球。 都喜欢打乒乓球，最主要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给咱们国家争光，露脸。所以 那不是，那你这么说就不严谨了，就 为什么呀？ 那为中国队争光的这项目多的是啊。 还有什么呀？ 跳水，咱们也强项啊。 不是，那你这就不像话了。 我怎么不像话呀？那俩老太太早上起来往这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啊。哎呦，董婶儿， 哟，李婶儿，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来了。 哎，我这么说吧，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我浑身难受。 是啊。 还有这样的，无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爱跳个什么露天跳水舞的。 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 那你甭管，是不是？ 哎，董事长， 哎，您说， 就昨儿您那动作可真漂亮， 是吗？ 哎，跳下去以后，嚯，您这么着您就下去了。 哎呦，你也不赖呀，你为了拍那水花，你横着就出去了。 我就为拍水花吧。 瞧见没有， 董事长？我看您这比基尼可不错。 这比基尼可太好了，我儿子昨晚上刚给我买的，这边红这边黑，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是 啊，还有我这鞋，专门为跳水买的。 瞧这俩冤枉钱花的。行了行了，咱少废话，今儿咱再比比， 咱来了， 走你。 这就不太好了。 还真是，这就不好了。 哎，所以乒乓球还是普及面最高的。 乒乓球展开也比较方便一些。 而且我这么说吧，其实咱们作为相声演员啊，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为什么呀？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哪句话？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哦，这老话了。 你作为相声演员，一天你得说多少话？ 嚯，那没数了。 咳嗽一声，要死。 要。谁要死啊？ 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咳嗽要什么底气啊？这行吗？ 这就好多了吗？ 宝贝儿，这才是要死的动静。 我的意思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没有反对您这句话。 应该多参加体育锻炼。 我从小就参加体育锻炼。 咱们国家呀，现在也号召说这个全民健身。 国策呀。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是啊。 能多为国家做贡献。 哦。 你想啊，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练好了， 你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不是，这合作不合作不是重点，重点是多做体育锻炼。 我天天都锻炼 健身。 我这么跟您说啊，您刚才不说这乒乓球了？ 对啊， 我小时候我们学校啊，就只有乒乓球这一项运动。 哦， 下了课我们都天天打乒乓球。我小时候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太巧了， 怎么着？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也是这乒乓球。 是啊，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乒乓球体育解说员。 那咱还对口？ 要不这样 啊， 我来解说，你来打球。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 这有点意思啊。 行不行？ 可以啊。 稍微把这个桌子搬一下。 怎么还搬桌子呀？ 腾出比赛的区域。 哦，这就越来越像怎么回事。 这样 还有拍， 你先稍后 啊， 准备一会儿出场。 哦， 先听我的解说。 行。对对对，一般都是解说员先说话。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起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董建春，男，22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517-517。 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 了？啊， 我呢，我跟这等半天，我都等得都快长毛了。我呢，我气成这样，我就等着出来呢。我 不是， 你就这么寂寞是吗？到哪儿都找对象？ 那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办？ 运动员出场啊！ 运动员出场， 就是。 好，现在在屏幕上方，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运动员正在走向着比赛场地。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希莫夫，来自魂的斯基。 什么名字呀？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对不起，我忘了。 你等会儿，我你给忘了 啊？ 代表你国的你给忘了？我李丁你给忘了？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不是刚才那什么布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莱万混沌斯基，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你不明白，这个布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万混沌斯基这个人我特别的熟。 这是谁啊？ 我爸。 你爸叫莱万混沌。你叫董建川，是亲生的吗？ 寸劲儿， 哪有个寸劲儿啊？别，让老爷子回去，不要你爸，你找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这太费劲了。 那你说你对手叫什么？ 这么着， 我看咱们叫，来，我们叫哈德森， 行， 简简单单。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我都好吃这口。 你不是哈根达斯吗？ 谁说哈根达斯了？ 谁呀、啊？ 哈德森、啊。 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我呢？李丁呢？ 您是？ 您是体育解说员吗？ 我得介绍的详细一点啊。 详细不详细？我这半天没出来呢。 那应该怎么说？ 李丁对阵。哈德森， 记住了，由李丁对阵哈德森， 真不容易。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热身，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开始， 让你发我吗？ 由李丁先发球，发球，李丁正手，正手，正手削球。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正手切球，反手切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七米抱七马，转回身正手拉五分， 您弄死我。什么动作呀？啊，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呀？ 一块儿都来嘛？ 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 我怎么一块儿来呀、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 分开了说呀。 分解动作。 分开。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不是。乒乓球的动作，从跳水中出来。 李丁使出浑身力气，扣杀，大力扣杀，赢了，中国队赢了。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中国队赢了。刚才这个球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让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喊一声，杀！呼！

好球， 看这球真过瘾，我告诉你，就有一样，费脖子。 是啊，谁让你乱晃悠了你呢？ 庄则栋左右开弓，结果第一村是招架不暇，脚步一乱，庄则栋是乘胜猛攻，以2-0轻取了第一村， 可太棒了。 这个球打得既机智又勇敢，打得是非常之出色。 是， 为什么打得那么出色知道吗？ 人打得就是好。 不是，因为那天我去了。 碍着你什么了？ 大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我说的，他自己说的呀。他说呀，这个我打不好，才学习，主要是党的培养，全国6亿5000万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鼓舞，取得这样小小的成绩嘛，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哎，这里头没提您什么呀？ 您这耳朵不管事啊？ 没说呀。 怎么没提我呀？归功于人民，我也是人民一份子。你这光荣他不是也有我一份吗？啊， 光荣有你一份啊。也有我一份呢。就这个呀。 不是，这庄则栋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他这个拍子准得有个别的。 什么叫拍子有个别的？ 我得看看他这球拍子。 都是一样。 我一瞧他这球拍子跟一般的拍子就是不一样。 哪一点？ 有瓣儿。 这没瓣是锅盖。 不是，瓣上他有字儿。 瓣上还写字儿。 庄则栋为了随时提醒自己争取主动，猛打猛攻，他在拍子瓣上刻了4个字儿，使劲快打。 这是干嘛呢？ 哎，随时提醒自己。看完以后回家把我那拍子我也刻了4个字儿， 使劲快打。 留神马趴。 留神马趴呀。 我打球爱摔跟头。 哎，别提您这跟头了。 我看这几场球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 是， 你说我国的乒乓球还很年轻吗？为什么会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队员敢想敢干，勤学苦练，战胜困难，真是好汉。 你哪能接词儿呢你？ 整个的比赛，精彩的场面，动人的镜头，直到今天我是念念不忘。 精彩的场面那可太多了。 你像徐银生力扣12分，谭卓林力胜比尔切克，张谢林磨倒了星野，邱忠慧苦战高吉安，韩宇珍挫败了冈田富，常宝霆夺得了冠军杯。那在整个的比赛， 您等等，您等等， 你说， 您等等，谁得了这冠军杯了？ 常宝霆啊。 常宝霆？ 那是 常宝霆谁呀？谁是常宝霆啊？ 是我呀。 你得了冠军杯了？呸！别不嫌寒碜了。谁不知道庄则栋、邱忠慧获得了圣布莱德杯、基盖斯特杯，独得了世界男女单打冠军呢？ 好，您说庄则栋、邱忠慧荣获了圣布莱德杯、基盖斯特杯，获得了世界男女单打冠军 啊？ 您说那是多咱的事儿啊？ 哎，什么叫多咱的事儿啊？ 在哪儿啊？ 北京体育馆呢？ 还是的，我说这个是我们加了那场比赛。我得了冠军杯了。 加了比赛？ 嗯。 您家里有圣布莱德杯？ 我们家哪有圣布莱德杯？我荣获的那是罗马佩加博尔杯。 罗马佩加是什么杯？ 我妈佩加博尔杯。 哦，你妈佩加那玻璃杯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那玻璃杯啊。 在那加了比赛可不也就玻璃杯吗？ 怎么加了也赛上了？ 嗨，他是这么意思，自从我们看了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我们这加了天天比体育馆热闹 啊。 什么叫八仙桌子上、案板上、铺板上天天打，尤其我们这几个孩子加上铺板中间搁根竹竿打上没完， 多简单呢。 那天我一说他，我说你们怎么老打呀，他还有词儿，爸爸长大了我们也当冠军。 多好啊。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还冠军呢，我瞧你像罐头。 罐头 这打也得有时有会儿的。我这一说我爱人不乐意了，你瞧瞧，孩子练练球你也管，什么叫罐头啊？